林卓廷，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嗱，講咗咁多啲乜嘢呢個身份認同啦嚇，咁啊即係又講下話，其實最頭先我哋講過咧，其實中共發覺香港咧唔土非吳民， 嗯， 你班人都唔係自己人嚟嘅， 係啦， 即係各種啦，係咪各種方式咧？ 所以話你人心未回歸嚇， 人心未回歸，不過佢唔會調翻轉去諗點解人哋唔回歸， 冇錯。 咁啊仲話你班人咧係即係以前就話奴化教育啦。香港人奴化教育啦，接受港英嘅奴化教育啦。第二就話係殖民地教育啦，所以對中國歷史冇認識，啊對中國冇認識，所以搞到咁啊。咁啊呢啲咧就得翻啖笑嘅啫，因為如果咧真係要個個學習中國歷史咧，對佢自己係不利。 嗯，因為你認清咗中國歷史之後咧，真實嘅中國歷史之後咧， 嗱最緊要睇下桑普呢本書嚇，啊《中國孤兒》。係啊，間誒依個間隔號啊，然後香港人咁啊，你可以同意或者唔同意，佢亦都有佢個分析嘅。咁啊，即係佢就賴呢樣嘢咧，我好奇怪啊！哇，咩奴化教育啊？咩奴化教育係唔可以學中文中史嘅喎？起碼以前全香港除咗國際校之外，啲邊間官校英文中學都要學中史嘅喎， 係 話中文嘅喎，係必修科 嚟。必修科嚟㗎。 咁至於有個 好，而且嗰啲書係前穆新亞書院嗰班人編㗎嘛。 係啊， 即係其實是哇，將一套有異於中國共產黨史觀的嘢咧擺落嚟，錢穆嗰啲係咪啱曬咧？我哋可以去 討論， 好多人係啦，但肯定是共產黨是跟他有所不同噶嘛。 咁啊，至於話即係同個另外一個爭拗就係有冇鴉片戰爭教啊嘛？我讀嗰間中學有鴉片戰爭教，鬼佬搞嘅， 係 啊，即係。咁我相信有部分 你講一樣嘢，一個潛規則嘅香港中學會考個歷史科嘅試題咧，係一個潛規則，就係課程就將鴉片戰爭列喺歷史課程入邊， 係， 但從來唔考嘅。你可以睇一睇所有歷屆嘅會考啊，香港嘅試題咧係冇鴉片戰爭嘅，所以英國政府盡量想避咗呢段歷史嘅。 咁佢唔反對你讀咯。 翻到呢度 啊，咁同埋當時嘅中史咧，從前嘅課程啊，有甲乙丙部啊嘛， 冇錯 啊，甲部即係比較前啲啦，秦漢咁啦，即係乙咧就唐 去到 明啦， 明啦， 明啦，啊乙係必修嘅，丙咧就係清至到近代咧，佢主要都係去到當時咧，以我哋呢個年紀啦嚇，就係讀到呢個第四世大戰結束嘅啫。咁我相信部分係冇教丙嘅。OK， 此其一，所以他哋冇學到。 嗰陣時係月餅嘅， 月餅嘅，我都月餅嘅，我間校有月餅嘅， 太開心 啊！仲有，就算中史唔學，西史都有學噶嘛。 係， 咁就算學校唔教，所有書局即係無論左派右派咧，都係有得講噶嘛。即係唔好認為淨係共產黨嗰啲書先係講鴉片戰爭，你國民黨嗰啲一樣有講嘅啫嘛。 一樣啊，即係喺台灣嗰啲書全部都係有一樣有講呢樣嘢嘅。 啊，咁至於頭先嗰樣嘢，你話我睇去到70年代後期之前咧，都係冇考嘅。不過70年代後期之後咧，都唔緊要啦。因為港英咧，其實對自己有信心。你講鴉片戰爭 ，so what？ 冇問題啊，係咪 ？So what？ 即係你咪課程一定照教嘅，書本一定有講呢樣嘢嘅。 係啦，咁啊，港英亦都唔會做啲嘢咧，刺激民族主義情緒。佢冇做過，佢真係冇做呢樣嘢。咁至於話教中文咧，可能佢出於個動機係唔善良嘅，即係佢最。這個金文泰啊，嗰個年代咧，你本書都有講過咧，就話好驚五四運動嘅餘波啊嚟到香港，咩反帝反殖咧，即係港英都唔掂啊！ 金文泰總督即係佢自己話講到一口好流利嘅廣東話嘅，即係好犀利啊！即係佢自己係好擔心到五四嗰班激進思潮會搞到班香港人咧有種革命意識啊，或者有啲反抗情緒咗麻煩，所以當時候嘅20年代咧，香港係。盡量隔絕咗五四運動對香港影響，而且香港度請咗一批國學大師啊，嚟幫啲中小學生咧嚟上堂嘅。咁啊，當然當時唔係全民嘅呢個免費教育啦，但係起碼培養嗰班識字嘅人咧，基本上係一啲受儒家文化影響嘅人嘅， 同埋係讀古文啊， 讀古文嘅， 讀古文啊呢樣嘢嚇，即係你好奇怪一個殖民主義政府咧，如果如中共所講係奴化教育，點解要學古文啊？ 學古文。咁大陸人咧都係佢即係漁民政策之下咧，從前佢以為香港嗰啲人真係日日講英文嘅，但係香港一直有保留呢個古文嘅教育。 係 咁，當然港英當時出個心咧，個動機唔係善良嘅。 冇錯， 佢都係維護自己統治，但係客觀效果咧就即係 accidentally 意外地保留到中國文化啦。 係啦，再加上戰後一大批嘅南渡嘅知識人，即係佢哋呢班文人，即 係錢 穆啊、牟宗三啊、唐君毅，你數得出好多人喺度噶。嗰班人真係好叻噶，即係就算你唔好講呢粒粒大星，你去到一啲中學教書嘅羅士軒啊，我喺書入邊都有講呢啲人嘅，李柱銘嘅爸爸啊，佢哋好叻噶。即係呢班係一班南來嘅中國文人，而呢班文人佢哋喺中小學所教的書在那個時候質素是好過在中國大陸裏面那種教育的模式的，尤其是在五七這個反右之後，中國已經沒有真正的自由教育了。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就已經香港成為一個華夏的淨土，可以這樣說 淨土， 是的， 以來港英刻意造成， 是的， 港英已經看穿了你班人一定不會作我犯， 沒錯了。所以有新亞書院，我書入面有說中文報刊、中國學生周報，你看裡面的文章，真的很多人的啟蒙都是看中國學生周報學回來的，即這些是我們香港的一些歷史。左派有中國、左派有青年樂園、青年樂園培養到吳康文、曾氏兩兄弟、曾國成、曾德成這班人，中國學生周報也是當時候有這個右派的支持，也有美金是在後面支持他，所以這方面呢變成兩個很大的陣營。六七暴動呢成為了左派的一次，即可以說是發難。這次發難呢是受到文革影響很大， 是一次自殘運動。 自殘運動， 那自殘運動那個其實那個餘波到今天還未結束， 未。我記得是羅恩惠女士拍完消息檔案的時候，我跟她傾了很多次偈，後來寫一篇文章，就說當時吳迪洲先生已經在1966年的時候，就希望中共駐港的一些地下黨員潛伏的人，要好像白蟻一樣咬爛了整個香港，跟住等中國共產黨一聲令下咧，就可以逆刺啦，就可以主權移交啦。 係 嗱，呢啲咁嘅嘢到今日咧，雖然已經做咗啦，但係白蟻大家已經睇得一清二楚，即係嗰個鑄爛嘅程度，嗰種恐怖已經係觸目驚心，已經唔係一件危言聳聽嘅事嚟嘅啦。 好啦，咁啊呢啲都即係我哋聽過啦。不過都有趣嘅，有趣嘅。你本書都要講翻就係、是、你講話呢個省港大罷工嘅期間，1925到1926同埋1967，佢有相同嘅。你提到有相同啊嘛，都係依個受到中國大陸嘅政治影響啊嘛。係啊，六七都係受到唔可以否認係文化影響，一定係㗎啦。 一定係啦。 啊，儘管啲左仔話唔係， 反映抗暴啊嘛，佢哋話啲經濟原因啊嘛。 同埋仲有一樣嘢，你省港大罷工之後，呢、這個國民政府。即係廣州政府冇乘勢南下收翻香港喎， 係啊， 六七暴動一樣啊嘛， 係啊，冇噶， 冇啊，咁咪害死你下啲人咯。如果六七暴動或者省港大罷工係收回香港主權或者香港同澳門嘅主權嘅前奏，咁就另外一件事啦。問題你要班友同你搏啊嘛，跟住你冇收翻香港同埋澳門啊嘛。哦，咁就大鑊啦！當然，梗係唔想收啦。我哋問邊個啊？ 即收佢有咩著數先？即好簡單啫嘛。即當時候1925、1926年嘅時候咧，當時蔣介石北伐啊嘛，咁蔣介石都要處理佢同蘇共之間嘅關係啦。你一北伐嘅，咁咪放空咗咯。佢要同英國保持一種友好狀態啊嘛，咁先可以咧使到英國斷絕佢同吳佩孚之間嘅關係啊嘛。所以啲好多合縱連環喺入邊嘅，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就算佢北伐成功咗啦，統一咗中國啦，名義上統一咗中國啦，佢都無意收翻香港。佢淨係派一陳濟棠，就係嚟呢個做駐廣州，就能夠主政廣州十年左右。咁係咁樣咁簡單啫。英國始終係要喺香港度做，對於中華民國政府係有利噶嘛。好啦，六七年一樣噶嘛，到搞到亂七八糟啦。周恩來一句話，你。火燒英國代辦處之後，問毛澤東：你係咪真係要收翻香港先？毛澤東就話：唔係，冇咁嘅意思，繼續俾佢做。咁啊，周恩來重新站穩腳跟，咁之後咧， 就使到造反派嗰啲咁嘅聲浪咧越嚟越即係減少，而嗰班放菠蘿啊、去燒林賓嗰班人咧，慢慢冇咗著力點。跟住十二月嘅時候，好似山水後一山，成個運動就完咗啦。咁而之後開啟咗一個麥，即係賴倫子之後麥理浩啦，開始一個十年裏面一個比較黃金嘅歲月，社會福利政策慢慢推展，一路去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香港嘅黃金歲月，啊、去到九。 你本書都有提到黃金歲月。好啦，到今日你又點睇香港嘅前途呢？尤其是喺雨傘運動之後就出現咗港獨思潮啦。OK， 嗱，你本書裏面咧。都有提到的，咁咧對於港獨呢樣嘢，你就話分開四類去睇嘅。第一咧，即係香港而家你分析香港人咧有四類嘅睇法。第一類叫做不可能論，第二類咧叫做無綱領論，第三叫偽命題論，第四叫假本土論。嗱，我都好想你講講嗱，你對呢個港獨或者呢個本土自決，即係點解會將呢個分成四類呢？ 即係呢四種係一種反港獨嘅觀點。 係啦， 咁啊，通常我會講一講我自己嘅一啲對港獨嘅一啲基本嘅論點先啦。港獨咧，我係兩句話成日同啲年輕人講嘅，就係話。你話而家真係要做個革命，係咪？要推翻呢個特區政府政權，咁你先真正港獨啊嘛。咁呢個係一件事，但係你係咪做到先？咁事實上，現今係唔可能嘅。但我而家講呢四點就係話，有啲人有思潮嘅出現，即係有咁嘅諗法嘅出現。我覺得嘅言論咧係唔可以被禁制嘅。嗱，不可能論就有啲人覺得係冇可能嘅，唔切實際，純屬幻想。2017年真的純屬幻想，甚至無做海建的將來都是純屬幻想的，我亦都不會否認的。但問題就是話，很多嘢不可以話佢不可能，就不是不應該或者不正確的。咁正確與不正確與否是有很多條件，我哋要符合先去做的。 嗱，我記得你本書裏面引述咋依個前南非總黑第一個黑人總統曼德拉嘅一句名言喎。 是英文叫做 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就是事成之前呢驅此不能。那這種情況是所有東西都是這樣的，你想想孫文十次革命，當時即是滿清政府都開啟了這個清末的改革， GDP 也逐年上升，1911年攀到滿清200多年的 GDP 最高峰，砰一聲就沒有了，即係硝煙化都冇咁快，係咪？有啲嘢係開始嘅時候真係唔知道嘅，有好多機緣巧合，有啲係你計劃之中。但係你諗下香港就係你諗一諗，如果中國有一日真係唔好意思講句崩潰，咁呢個壯年急速咁老化，因為中國去到壯年時期，即係夫子講啦，咪急速老化啊！突然之間好多樣嘢你就要 ready。有些事要想一想，是不是這個是我們的選項，我們值不值得去做，這個我們要問自己了，或者要詳細地去探討了。第二點我就講到說，你港獨的人是沒有綱領的，你講給我知時間表、路線圖，你講我怎樣做，真的沒有。時間表，這個要看機緣巧合，沒有路線圖的，所以很多人 challenge 這一點的。我只是說，他就算沒有綱領都好，他提出一個這麼高層次的東西，你可不可以善意理解一下其實他們在想的是什麼呢？我在想的就是六樣東西而已。專制的政府他要反對，紅色的資本他很抗拒，文化的改造他很抗拒，人口的洗牌他很抗拒，你還要說愛國主義教育他很抗拒，23條立法他很抗拒。 喂，做齊喎，你六樣嘢係佢做緊，有啲就打算做，同埋好堅持要去做。你講緊嗰六樣嘢， 就呢六樣嘢其實好抗拒啊嘛。所以就係話，以前台灣有個黨外有一位元老啦，叫黃信介，佢話咧統一咧係可以講唔可以做嘅，獨立係可以做唔可以講嘅。 係，依個係政治咯。 即係呢個就係 politics， 係啦，政治就係咁樣。咁所以有啲我都好勸喻好多人，就算我呢本書都係咁樣講，即係我哋唔需要話我要獨立咁樣，我要港獨，咁你一定咧一出到去俾人哋打到滿頭包嘅。有啲嘢你可唔可以從你嘅 ingredients， 你其實你想要啲乜先？即係你獨立都唔係一個 目的嚟噶嘛，你嘅手段嚟噶嘛。其實你要啲乜嘢先，咪講出嚟咯。啱啱咪講呢啲嘢咯，即係你要頂住一啲提拔缺題嘅時候，要將呢啲重點要講出嚟。呢、這個已經係好噶啦。同埋我而家同好多年輕嘅一啲本土派嘅人士接觸，佢哋已經學乖咗。你可以話驚咗，但係佢其實已經開始去諗一啲更加深層次嘅嘢，就唔係喺度不斷喊口號啊，跟住要建立一個專制嘅香港國，多於一個咩民主嘅咩八三一啊！佢哋唔會講呢啲嘢噶啦。 唔係淨係喺 Facebook 做英雄。不過我咁睇喎，即係第一批出嚟講港獨嘅年青人，或者有啲都唔係年青嘅咧，佢哋嘅論述個說服力唔夠強，係一件事。但係唔等於港獨呢樣嘢咧，係冇佢將來嗰、那個將來嘅真實性。係 OK， 呢個兩件唔同嘅事。第一批出嚟講港獨嘅，即係唔怕得罪講嘛，遊梁二人咧水平低啲， 係 啊，佢哋質素低，唔等於港獨係冇將來嘅，係兩件唔同嘅事㗎。 以及主張要分開， 係即係人同埋事都要分開嘅。係咁啊。第三就話咧，第一批失敗啫，你跟住嗰批咧，即係譬如你識嗰啲朋友咧嚇，話咁講，可能佢哋係會再去研究， 係啊，再係啦，會精進。同埋我就堅持幾樣嘢咯，我就同好多啲即係主張本土嘅一啲人士，我都覺得有啲嘢咧係唔可以咁衝破，即係話你今日成日話無底線抗爭論呢啲樣嘢咧，你得唔到支持嘅？ 當然得唔到支持啦， 得唔到支持嘅， 冇佢哋冇獨立思讀得唔夠啊！ 係啊， 無底線抗爭咪即係暴力抗爭咯，暴力抗爭咁同1967年暴動有咩分別啊？ 就係呢個 點解泛民曾經一段時期得到咁多人支持啊？因為泛民要話俾香港市民聽，我哋係有別於1967年暴動，一定要劃清界線，所以我哋係。peaceful 嘅， 所以做呢啲運動一定要團結大多數。你等到所有嘅即係大部分嘅香港市民都支持你嘅，你就水到渠成嘅。同埋最緊要就係一樣嘢就係唔好去疏離中國，唔關心中國嘅事。你可以唔幫助709律師啊，雖然我係好想聲援佢，但係你唔好話誒嗰啲我唔理嘅， 係鄰國嘅事。 呢啲鄰國嘅事，我哋就畫一條線，我哋淨係理香港得啦。只要香港去做強嘅運動，香港人覺醒咧，香港就可以有咩獨立啊、自決啊。不會的，我們知道的強弱懸殊，真正的壓迫香港力量就在深圳河以北以來的嘛，而他們的國情你不關心，他們的人民土地不關心，你怎可能在香港獨善其身呢？是不可能的嘛，即是你跟任何個外國人談，人家真的會笑你咯，即 係知己知彼咯，啊、即係我咧就知道咧，不少加拿大人咧係非常之唔中意美國佬嘅， 係 啊，但係咧你喺加拿大，你做生意或者點都好，你可唔可以唔理美國發生乜嘢事咧？ 唔可能啦、啊， 一樣咁嘅道理啫嘛，你好唔中意即係嗰啲加拿大人，即係我哋覺得美交一家親，表面上啊家親啊，佢哋一齊用左派啊，好多生活習慣都一樣啊，但係佢哋係好唔同嘅。即係加拿大人咧，啲白人啊，唔好講唐人先啦嚇，都好唔中意美國佬。但係你可唔可以唔理美國發生咩事？ 呢、這個就係冇可能噶嘛。 一樣咧，同香港道理。咁啊，六四紀念晚會你可以唔去，但係你唔好話咩鄰國嘅事，我哋唔會舉行。你唔一定要維園，我先咁講啊，唔一定要去維園㗎。有好多方式紀念六四，悼念死難嘅人，但係。你不要說這個鄰國的事， 沒錯， 你不關心大陸的動向，你自己找自己笨， 自己找自己笨。 不過桑普，我有一樣很不幸的消息給你聽，就是大部分年輕人我所認識的對六七暴動那段歷史是沒有興趣的。 嗯，這個、就是 很不幸， 真的要好讀一讀歷史， 即是不讀歷史你是不了解的，但他們覺得沒有太遙遠啦，咁我同佢講話二次大戰你都留意啦，抗戰你都留意，點解會即更加近啲嘅六七暴動你唔留意呢？ 你唔了解六七暴動，你會了解香港而家既得利益者咩？由民建聯到梁振英啊，成班都係六七暴動既得利益者嘛，或遲或後，或直接或間接，係咪？你睇一睇好多嘅人，由吳康文到曾玉成、曾德成，好多時候都參與喺其中噶嘛。你唔了解六七暴動產生咗呢班咁嘅冤氣，呢班咁嘅所謂左仔，你點理解到今日 點解會呢班人浮喺上面去爭啲乜咧？佢哋有啲咩嘅原因要做呢樣嘢咧？你要了解佢由細個到而家成個心路發展嘅歷程咯，了解香港人當時點樣抗拒呢班人，咁點解而家同佢哋之間仍然有個距離，有個間隔？點解嗰班 YP 仔有啲成日鬧住要平反，有啲嘢大徹大誤？你睇一睇入邊嘅紀錄片就好清楚。香港而家其實只不過係六七暴動嘅延續嚟嘅啫， 係冇結束到啊！呢件事冇結束到啊！二次大戰對德國嚟講可以係結束，因為徹底反省，起碼官方上徹底反省同埋行 denazification 非納粹化啊嘛，係冇香港冇嘅。仲有咧係一個自殘運動。點解呢個傳統左派裏邊人才凋零？原因就是由1967至1976，他哋不鼓勵人哋參加啲學左仔左校學生參加會考嘛， 冇錯， 變咗佢哋冇得升學，除非你有錢可以去外國啦嚇。咁你喂，你唔經過會考，唔經過預科，談何入大學？咁你咪冇人才咯。 咁係一班簡單嚟講半文盲。我記得90年代嘅時候咧，曾鈺成係俾人排擠嘅，點解咧？唯一一個識英文的阻滯就是他，成班不識英文的嘛，他識英文肯定是受美國的美帝荼毒啦，係嘛？ 佢唔係左校畢業的，曾德成同佢都唔係嘅。 譚耀宗嗰陣時候，共產黨係揾俾錢俾佢去英國讀書啊，學英文咋。90年代是不識的，第陣時你坐到行政局、行政會議的時候。哇！全部文件英文嚟，佢識鬼睇咩？呢個就係一個佢哋嘅一種半文盲嘅狀態，就係咁嘅情況產生嘅。 嗱，當然咧，我哋唔可以用識英文咁簡單去衡量一個人成敗啦。但係咧，識英文係一個打開知識嘅鎖匙。 冇錯， 要個人識英文唔係大曬啊，真係唔講唔係大曬。但係佢哋的確咁，佢哋上唔到位啊， 上唔到位。 所以佢哋嘅選擇咧係少嘅，喺人才上選擇。當第二咧就要。又要紅啦，係咪啊？要睇埋你忠唔忠心啊嘛，所以咪決咯。好啦，講翻呢度啊，第三咧就係即係反對港獨或者係本土嘅，又提出偽命題論。 嗯，啊，其實我係聽唔明白嘅。我好多泛民朋友同我講呢個問題，我唔覺得係偽命題喎。嗱，佢講嘅樣嘢係咪一件可以話係值得做嘅事、啱嘅事，你可以商討。但他真的告訴大家，香港現在一國兩制他現在不要，他希望香港成立一個獨立國家，就是這個他們的追求的夢想。這個命題你可以反對，是一個壞命題，是一個錯誤的命題，但是他們必須要承認這個一個真正的存在著的一個主張。 是的，只有3%，即是幾，我看了2個月前有一個調查，只有3%的年輕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嗯， 當然啦，仲有啲係認為係香港中國人或者中國香港人都有唔少啦，但係純粹係中國人只有3%，所以年青人咧即係話唔認自己係中國人咧，呢個已經係一個事實啦，客觀嘅事實啦。我咁睇喎，即係你同唔同意港獨一件事喎？佢會唔會發生咧？就另外一件都係一件事喎。但係你唔俾討論咧，好似梁振英咁搞咧，校園裏邊唔准討論啊嘛。 嗯。 這個呢就搞到啲僆仔咧，就越唔俾咧，就越會討論。 係啦，嗱，你係咪即係講嘅？ 喂，你梁振英自己做過後生噶啦，阿 Sir 唔俾，校長唔俾嗰啲，你做足噶啦。當年 嗰陣時，大家去睇咩李麗珍啊嗰啲，你越唔俾嗰啲咧，就係越去睇嘅。 係啦。喂，你不會做啲咁嘅嘢，你氹阿爺啊嘛！你根本不可能行大陸那套，大陸的人回屋企都一樣其他方法反叛嘅啫。 係啦，自有佢嘅方法噶嘛，越禁嘅書就越好賣，就係咁簡單。 係，即係如果你想即係有邊本書想賣得咧，以前喺大陸啦，唔好講香港啦嚇，啲共產黨同你或者中宣部啊同你禁一禁咧，就包好賣。 所以而家劉曉波傳幾好賣係咪？即係曉波留下文集幾好賣，呢個就係原因啊嘛。 儘管大陸咧而家係倒退，我承認真係倒退，樣樣嘢做好快話唔俾呢個翻牆啊嘛，樣樣都禁啊嘛。但係我聽大陸由於太大，接近14億人口，仲有佢嘅人治社會，總有啲窿窿罅罅咧，嗰啲禁書嗰啲嘢咧可以混到入去嘅。 冇錯啦， 佢哋有方法嘅。 就算我哋呢段 YouTube 啊，只要係跨到個牆，一個人可以喺 email 度發啫嘛 ，QQ 度發啫嘛。 係， 你發到。難得一個，難唔到第二個嘛，就係、是、呢個係大問題，所以唔係問題佢嘅問題，係我哋嘅得著。 第四就係呢個假本討論啦，你又點睇啊？你寫出嚟啦。 嗯，嗱、這、呢個係咧，我覺得到而家都係心中嘅一個痛嚟嘅， 因為很多泛民的朋友啦，即係老前輩也好，他哋覺得大部分咧搞港獨的人咧都是共產黨的天兵，他哋根本不是喜歡本土，根本就是鬼，簡單嚟講。咁佢哋點解會有咁嘅諗法呢？咁有鄭炳健事件啦，係咪？一路講到啊，懷疑梁油啊收咗錢啦，跟住好多嘅一啲論述出嚟， 冇學實證據㗎，呢啲都係 冇學實證據嘅。我自己就主動接觸過佢，我問下梁仲恒一個問題，我話咁耐以嚟，你有冇同泛民或者嗰啲人傾過一句偈？佢話嗰班人唔肯同佢去傾過一句偈。咁我話你有冇辦法解救解決呢個問題？他跟我說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他 one on one 一對一這樣，同埋譬如一些泛民一些懷疑他的人去傾傾偈，有什麼問題的他覺得他有問題的可以開心見成說出來，在這個情況之下才能夠釋疑。那你說 是鬼與不是鬼呢？那我希望很多即係淨係睇傳媒新聞啊，甚至無啊睇一啲報章雜誌嘅人咧，去先放低呢樣嘢先。我就起碼站得前線一啲啦，我相信湛兄都係啦，可以就係同呢啲人咧有一啲一對一嘅接觸先，即係唔需要公開嘅接觸，起碼俾一啲機會俾佢哋講翻一啲嘢。我哋可以唔信佢講嘅嘢嘅，但係如果連溝通都冇嘅話咧，就冇行動可言嘅。 不過咁喎，泛民方面亦都話佢哋唔睬佢喎。我話啲梁油嗰班人咧，即係呢班嘅港獨啊本土唔睬佢哋喎。 其實就係我問梁油，佢哋就話其實泛民唔睬佢啫，係啲咁嘅問題。即所以呢個冰山要劈開咧，起碼要有其中一方啊，即係唔係淨係梁油 嘅， 要放低一啲傾一傾偈。尤其而家到而家，我哋好難獨善其身。 係啊，不過咁如果有誠意嘅話咧，你話睬唔睬咧？有中間實有中間人嘅。 係啦。 咁你嗰陣時九二八嗰陣都有中間，自然有中間人出嚟。你找到個可靠中間人可以做 messenger 帶信息，大家想坐低傾下偈，即係了解一下。我睇呢個唔係難嘅， 唔難嘅。 咁你話我又覺得咧，即係你佢哋嘅意志好似唔夠堅決。我有同一個朋友傾過咧，佢係主張港獨嘅。佢話而家咁沉寂咧，係因為呢個特區政府打壓，咁咪靜曬咯。我話唔係，如果係意志。即係你有意志力嘅，你係有決心嘅，打壓越打就越勁嘅喎。你睇下其他呢個北愛啊、台灣啊啲咁樣啊，世界各地越打壓越勁，南非啊啲咁冇可能阻到嘅喎。就我話會唔會係其實港獨而家咧真與假，或者會唔會實現到係一件事？但係我哋而家睇翻歷史嘅話咧，係冇呢個土壤啊。2017年 未有呢個土壤， 包括咧血海深仇。 嗯。 第二就係民不聊生。 嗯。 第三就係周邊戰亂。 嗯。 至於論述呢樣嘢咧，佢係少數個人嘅，即係佢哋會傾嘅啫。一般市民係冇興趣依啲咁嘅中國人身份論述嘅。 嗯。 冇血海深仇，九二八冇開過槍啊，喺個旺角開槍。個性質係唔同啦，自從話向天開槍啦。第二，民不聊生有縱援嘅地方，香港真係冇得，好難會有民不聊生喎。只係住係好慘啫喎。第三，周邊戰亂未有發生啦。啊，呢個中國我睇都唔想打仗嘅啫，冇咁笨打㗎啦。 即係呢個係即係由列寧講革命嘅一啲先決條件都係有咁嘅論述嘅。即係我好同意即係湛兄你嘅睇法，即係話今日你將你嗰個綱領攞到咁高。獨立未必是一件可行或者能夠呼喚到人哋的事，亦都不是實行到的嘢嘛。所以我想就係啱啱嗰六點，你點樣可以在一個漏緊水的牆裏面補窿，而啲嘢就能夠呼喚到很多香港人的同感。而呢點就相對就算泛民都會跟本土一起合作補呢六個窿嘅。 咁咧，呢個中共同埋呢個特區政府亦都千祈唔好即係唔好咁笨啊！你逼到泛民同埋本土合作，你係自己笨，因為 DQ 嗰四件咧， 你二完之後有四，跟住變咗六咯喎。而家朱凱迪啊，其他人就嚟緊咯，就 嗰條友冇錢啊嘛。但係即係你嗰三個土壤咧來臨嘅時候咧，就會有革命。但係咧，你問我，我唔想見到嗰三個條件出現，因為會好慘。台灣二百的鎮壓，北愛爾蘭嘅經過呢、這個這個黑薯仔呢個饑荒，呢、這個以色列獨立是因為 即係經過二次大戰，一向都有呢個猶太復國主義㗎啦，有咗一段時期，要經過二次大戰死600万人， 係 咁悲慘嘅情況之下，先至有咧我唔想見到， 嗯， 但我點都話俾你聽我係擁護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嘅人，點都好，佢哋係應該有討論嘅空間嘅， 係 越討論咧，啲人就越明白，特區政府咧。同埋中共政府亦都唔需要咁擔心、咁冇自信。香港人咧，即係喺個國際金融中心咧，係其實係大部分都中間傾遊。講坦白啲，即係怕死嘅。 係啦， 點會搞出嚟？ 中共最驚嘅唔係香港獨立啊，最驚就係你呢班人講呢啲咁嘅嘢嘅時候咧，搞到中國各地佢自己啲既得利益者各地啲群雄競起。萬一有一日中國衰退嘅時候咧，哇！你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實佢驚呢樣嘢 啊， 即係你一個中香港1100平方公里嘅地方。其實怕你做乜啫？係咪怕你影響到佢自己啊嘛？ 有咩咁了不起啊？有什麼了不起？掟兩嚿磚啫嘛！ 係 咯，張德江出嚟講有什麼了不起啊？ 係 咯，嗱，叫我驚，但係呢個咧唔到你擔心嘅。 嗯， 就算冇個港獨，大陸依個疆獨同埋依個藏獨嘅聲音一早已經出現咗。 係 啊，群雄割據咧都唔係因為香港嘅，因為佢本身佢如果政治唔能夠揾出一個。和平交接權力，如果中共不可以呢，這種咁嘅局面亂局，會再多嘅孫政才啊，呢個郭文貴啊嗰啲人出嚟嘅啫。 係啦，獨裁係不得善終嘅。 好啦，今晚節目差唔多啦，時間啦，多謝曬阿桑普上嚟啊，多謝你即係呢本書，我哋可以學到好多嘢。咁大家得閒咧可以買去睇下，亦都咧唔一定要同意佢嘅觀點嘅，不過喺組織上咧寫得。真係唔差嘅， 多謝你，多謝你。 OK， 多謝曬，有機會再上個上過嚟。 多謝，多謝， 多謝。 城寨係咩嚟㗎？佢咧係喺一個特定嘅時間同埋空間構建出嚟嘅產物。過去做出嚟，依家做緊，將來會繼續做嘅。其實我哋每個人都係喺一個特定嘅時間同埋空間構建出嚟嘅，所以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城寨。城寨